大家好，我是毓民，我現在要在這裡宣布關於毓民在 MyRadio 的節目直播和重溫的安排。在直播的部分，我的節目包括毓民踩場、毓民踢爆、毓民回客室，都會在我的 Facebook 戶口度直播，亦都會在 MyRadio 的 Facebook 專頁直播。新的加多一個就是 YouTube黃毓民頻道都可以看到直播。至於重溫的部分，除了是這個 YouTube 的 MyRadio 頻道之外，現在又加多一個就是 YouTube 的黃毓民頻道。大家看完之後可以在這裡按訂閱，你就可以看到毓民在 MyRadio 的節目的重溫和直播。還有毓民的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看到過去八年黃毓民在立法會的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毓民 YouTube 頻道。 喂，哥仔，搞緊咩啊？ 喂，我揾緊毓民喺邊度啊？ 咩毓民喺邊啊？ 咩啊？今日25號啦嘛，我揾緊毓民成碼購物車喺邊度啊？ 嚇咩？唔係1號先交嘅咩？ 你唔係唔知啊？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有得交噶啦。如果1號嗰日有馬跑，嗰日先交，可能蝕咗一集噶。 哦，原來咁嘅新玩法。喂，又係月尾，喂，借部電腦嚟，等我自己交月費先。 唉，冇問題，攞去。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又翻嚟啦， 又翻嚟啦， 好啦，咁啊，嗱，咁啊，呢个吴钦灵项上人头又挽救民望，应该我估都 冇乜升到噶啦， 冇乜用噶啦，即系根本冇人觉得佢斩咗呢个人系可以挽救到， 唔系佢即系佢冇呢个份量啊。 系啦， 即係佢只不過即係棚棋嚟啫嘛。 嗱，同埋依個時候咧，你 即係蟹嘅棚棋嗰啲爪，其中嗰啲毛嚟嘅啫。佢係嗰啲嗰只爪嘅其中一條毛。 依個咧，你話搞合選舉，你又炒得係太遲。你話如果總統選舉咧，又炒得係太早喎。 喂，呢個其實喺3月、5月嗰陣時就應該要喐啦。 係啊， 喂，我哋喺度講到沸沸揚揚，屌幾乎幾集都講吳欽嶺嘅時候，我就要喐佢啦。 即係佢係一個政治囚用裏邊一粒棋子嚟嘅啫嘛。 屌你而家你選勾完咯，其實佢喺唔喺度 冇影響㗎啦， 即係無關於宏旨啊！呢叫做 冇影響。 你而家喐佢做乜柒啫？ 嚇！你喐咧，一係就到出年3月啦。咁你搶大選差唔多啲人又出嚟咁咪捉佢啦。 即係咁講啦，呢班友咧嗱，譬如琴日幾個報即係呢個嗱呢個呢個農委會嘅林聰賢啦，咁嗱呢個都算識時間嘅嚇，即係你要負責。喂，嗰個交通部長 係吳宏茂， 佢應該抱油馬列車翻車，就第一時間台鐵局局長落馬，你跟住落馬，以示負責。 有冇佢諗住條僆搞掂咗啦？咁就唔關 你事。你而家拖到而家，又冇意義嘅喎。你無啦啦落嚟做乜鳩嘢啫？ 即係你又冇咩重大嘅問題。拖咗都搞掂曬。 電視都已經喺度安排緊啦。咁你如果落嚟做乜鳩嘢啊？環保署署長。 依、這個得一定要落去。 呢個 你喺深澳，即係呢個觀塘換深澳嗰時，即係觀塘案通過嘅時候，你又落台啦。 淨深澳深澳 深澳應該落台啦， 已經要落台啦。 好啦，我再延後啲去到觀塘嗰個早朝嚇嗰度通過咗嗰、那個輸氣管，你又好落台啦。而家落台又係冇撚意義嘅，屌你咁樣炒撚埋啲冇意義嗰啲人冚家產，然後陳菊和呢啲呢個賴清德呢兩個 就老神在在， 係啦，喂，呢啲係操盤手嚟嘅，你兩個冚家產就屌你冇還線，哇！我即係咩留比走更加艱難，好撚似老冇乜啲嘢，屌你啦！ 嗱，如果呢個李應元即係環保局長啦落台，因為其實有少少喺公投案裏面啦，反空污啊或者嗰啲其實都關佢事嘅， 係咁，但係你應該一早落㗎啦嘛。 咁嗰個我哋講咗。 阿張三兄，我想問啦，李應元佢係民進黨入邊咩派系嘅咧？ 佢冇嘅，佢本身係環保人士嚟嘅。 環保人士 係。係啦，咁環保人士阿小英就揾佢上嚟啦，就係即係好簡單你成日鬧我，咁你入嚟 建制裏面， 唔係好多都係㗎啦，即係啲社運咧，最後就俾呢個政府招安就翻入嚟，喂，你喺出邊咁多意見，你不如喺建制裏面講啦，係咪？ 觀翻環保呢個項目呢個範疇裏邊咧，以前民進黨做得最大力嗰個係邊個啊？其實係一個前嘅副總統。阿呂秀蓮喎，佢會唔會係有關聯嘅咧？ 應該冇嘅，冇嘅，冇嘅。咁但係即係最令人係係責難嘅就係喺呢個深澳電廠嗰個係佢叫做呢個再環評嘅叫嘅嗰個會議裏面咧。 係。 咁咧，佢做主席。咁就開會時候，咁就贊成通過咧。 嗰個 應 該係副環保處處長，唔係李議員，翻嚟佢係一個環保即係。搞環保又法律人士嚟嘅，咁佢就即係爭過一票，咁佢就舉，即係佢主席應該就唔表態嘅，咁但係咧佢舉手就贊成咗起呢個深澳， 調轉假説人啦， 咁跟住咧就一路拖到佢咧就呢個觀塘嗰個輸氣管老祖先輸氣管咧就開唔成會，但係咧夾硬慫恿幾條友咧就將個會就夾硬開成咗， 咁就關你完事， 係啦，呢單關你完事，喂呢單嘢你又好走啦，係咪？好啦，咁你而家拖到而家走，其實。喂，我都唔知呢三條友，即係除咗阿林聰賢叫做有啲理由之外， 農委會主委啊，係啦， 林聰賢咯，咁嗰個有啲理由之外咧，其他嗰啲我唔知，其他嗰兩個無啦啦走嚟做乜鳩嘢咧，我都唔知有咩。 即係走又遲咗啦，咁出現問題 啦，大佬。 係啊，咁你走嘅話，你一係就係我整個嘅行政都有問題，咁你咁嘅實際係啦，應該就係由行政院長走人啦。 行政院長即係內閣總辭。 唔係你就算嗱，我覺得嗱，就算唔總辭。李家話：我走比留更加艱難嘅話，喂，你咪成個內閣改組曬嘅咯，係咪？你一宣布喂，我哋成個內閣改組，咁你又然後咧就逐個逐個再執馬執翻執翻佢，唔係而家一個屌今日張三辭，明日李四辭，屌你咁啊後日謝公辭，冇鳩用啊咁樣，你係成個內閣重新再幾多次？ 即係你就算只係喐失兩三個都，你都係 全部鞠躬，跟住就全體留低，都得嘅。 即係你話啊，我賴清德，我係要賴死唔撚走，咁你都要將個內閣重新再 調整一次，再調一調， 即係俾人哋有個耳目一新。 咦？呢樣嘢咁似上個星期泛民嗰啲咁樣嘅，拉住手鞠躬嘅。 唉，嗱咁啊。咦，係喎，俾啲時間你講下， 係 呢次補選都好喎，即係中間。 唔係陣間炒啦， 咁我哋講頭先嗱講嘅時候，咁頭先即係去到你上到台北㗎，跟住台北你又有啲咩見聞啊？ 又去咗姚文智嗰邊啦，咁但係姚文智嗰邊係冇競選總部嘅，咁佢其實有三個競選分部，但係一個競選總部係一個係爛地嚟嘅，係個停車場嚟嘅，平地停車場，咁佢就有個帳幕咁樣，咁其實佢嗰個。入面啲人工作人員大概有六七個人，但係佢哋都唔係話太過有能量去到，咁知道咦？其實上到去我都喺香港臨飛之前啦，就21號啦，咁就都聞到陣除聽講話蔡英文總統已經同柯文哲嘅市長有啲達成咗一啲叫做內幕嘅交易， 有丟 係有啲係啦咁啊，喂嗱，蔡英文總統就可以話。我可以俾更加大嘅權利阿柯文哲市長，咁你亦都盡量可能，而家入邊係綠白合作啦，呢個就係綠色加埋 綠 色 綠路邊社消息啊， 係啦，咁聽到翻嚟咁就，喂你有更加， 因為你睇到最後個結果咧， 歸曬邊啊？ 係啦，唔係民進黨的確係力挺姚文智嘅， 係啦，係啦， 你睇到個票數啊， 冇錯， 喂佢攞唔少啊，大佬係嘛？即係如果你棄保嘅話，姚文智應該可能得翻幾萬票，佢而家攞成23萬 嘅， 係啊， 喂大佬，所以到最後嗰個階段係真係冇棄保，佢真係要力保呢個姚文智，屌你即係寧願一金一丁嘅啫。 姚文智就而家就退出政壇啦，宣布下，咁就變咗即係喺民進黨算係新星啦，即係喺中生代嚟講。 唔係 OK 㗎，姚文智 OK 㗎。係 啦，咁即係頭先我哋即係嗰個話。我哋而家就交一完咗依個落台嗰個落台啦，咁其實落台都係為咗 將來上台啫， 係啦，即係我哋仲有一年幾十幾個月後嘅依個， 為咗將來上台做準備啫。 台灣咧就叫沉潛，佢哋喜歡叫沉潛。 沉潛，大佬。 阿謝公頭先又講啦，咁但即係好多人即刻而家就即係九合一完咗啦，咁啊大家都出嚟 卡位。 卡位啊， 嗰度一陣講啦，卡位一陣講啦。嗱，而家即係其實誒嚟緊仲有一個補選啦，因為 立委啊， 五個立委補選， 一月 係啦，盧秀燕啊、姚文智啊呢啲都 陳其邁個位啊， 都因為辭咗職啊嘛， 辭咗職 去補選。咁其實就另外一場嘅誒計呢個九合一選舉之後，另外一場 後續嘅 呢個誒總統前哨戰， 嗯，係啊，係 都可以睇到端倪㗎啦。因為呢幾個都係大市嚟㗎嘛，係咪？高雄市、台北市、 台中、 台中市， 係咪可以台南都有一個係咪？有個議席出缺啦，係咪啊？ 啊，都好似係， 係好似 即係總之總數有五個啦。 啊，咁你好啦，喂，呢五個就喺出年一月， 黃偉哲個位， 係係係， 出年一月就選，咁離開呢個。2020嘅一月嘅總統大選咧，又跨進咗幾個月咯喎， 係 嘛？咁又再即係喺呢兩三個月裏邊，你究竟民進黨能唔能夠挽回民望咧？咁咪要睇呢五個 立委嘅 補選， 地區補選啦， 你可以執翻幾多個啦？ 係啊，咁 你話全世啲五個輸夠曬嘅，咁你真係二零唔使選啦，大佬。 聽講就 台南嗰個人， 聽講就謝龍介都有意願想去出選台。 咁我相信就未必㗎啦，因為佢啱啱先選完市議員咧，你即刻出嚟選立委， 大佬。係啊，你要辭咗，你又要辭咗嗰個市議員個身份， 嗰個又繼續補選， 你真係玩啊，大佬。 咁而家就係應該就話會係去做議長啦，謝龍。去做議長，哦、 因為除咗個市長得之外咧，我哋國民黨係將即係大部分嘅議會啊，嗰啲議員啊都囊括曬喺即係南大嗰度， 有半啦， 咁、所以就即係變咗輔助嗰個市長嘅執政咧，係幫助好大啦，就唔係話屌你乜朝小野大，冚家產個市長啊大，市長啊好似好撚大權，但係俾個議會裏邊勾腳啊，咁而家好啦。呢個有好有唔好。如果你話我朝大野小，咁就咁你完執政噶咯喎，係嘛？ 係完全一定係啦。 咁你而家朝 即係個地方執政 啦。係啦，如果朝小野大嘅話，咁我得賴啊嘛。我話屌你，我想推行乜？屌你個議會冚唪唥唔通過。 即係柯文哲咁啦。 我出唔上喎，係嘛？咁就有得賴。咁所以而家咧嗱，嗰、那個即係等於而家民進黨成個台灣。中華民國，你完全執政，咁你完全負責，咁個市一樣係啦，個市長係你，議會係你，咁你做得好唔好，咁啊都係你噶啦。 即係全部入曬 手。你又唔好賴啦嚇，因為喂你到時你唔好話啊，我想做乜嘢，議會做，議會唔俾我做，冇得講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有好有唔好啦。你好嘅就係你可以大開拳腳，我即係 如虎添翼啊！即係話仲唔係？ 呢叫預備使節， 預備使節， 預備使節。 唉，呢啲咁樣用先啱。如虎添翼，關乜撚嘢事？ 如魚得水得唔得？ 都打到如水得水。屌話拋四二詞喺度。 我唔敢出聲，搞到我。 我繼續學習緊。 咁好啦，咁即係變咗你好多理想，你自己市長嗰個理想，你就可以透過呢個原則正去推行，係嘛？咁到嘅係嘛嚇，咁啊即係呢次我哋國民黨攞緊15個縣市啊，咁啊即係一洗 頹風 啦嚇，一洗前恥啦亦都嚇，喂屌你2014年嗰年我哋輸撚到真係 負得埋， 其實一般嘅香港嘅哇戰專家，一般嘅香港嘅社運界亦都好跌眼鏡，咁你亦都睇唔到好多嘅內容，好多嘅政策，唔係話講得唔係話阿韓市長後任市長係贏得瘋狂啊，唔可以攞特朗普嗰種嘅感覺去到即係擺落佢身上，有啲你要。推出的政策要人民聽得明白，簡單易明，直接入到腦嘅，咁你先係可以。 所以我曾經喺 Facebook 出過一段咯，係嘛？喂，佢係講人民發大財， 係啦， 等於國父講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唔好講咁，唔撚使同你講咩民族、民權、民生咩撚嘢咩民權初步咁 多。 係三民主義就係發財主義，就咁簡單。係 啊，冇錯。 咁人民聽得到發財主義，我梗係中意啦。 人盡其才， 我理鳩你裏邊嗰啲細節，咩要咩權能區分嗰啲，唔好同我講。即係我行三民主義咧，我就會發達。 冇錯。 咁係最主要發財，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貨暢其流。呢度先係民生最緊要。 民生落地啦， 好需要。起碼去點到個問題所在。咁阿陳其邁，你問題都點唔出嚟？咁我就喺水深火熱中，你話冇問題喎？ 唔係啦，即係咁講，陳其邁嗰啲咧係一個典型嘅一啲即係候選人，即係香港啲泛民嗰啲講政綱啊嘛，係咪？ 係。 其實你話我話咧， 有些人根本不在看你政綱的，你我十個九個半啊都不是看政綱投票的，你話我話啦， 其實好，其實好典型的一個選舉，嗰啲高雄即係大高雄市一個嗱，你陳其邁個樣個外形就好國民黨感覺，但係你韓國瑜就好民進黨的感覺，比較，但係佢又亦都好講閩南話啊，好講台語咁樣，咁你俾到感覺，其實大家依 比民進黨 更 接地氣，接地氣 更加接地氣，更加 接地氣啦。 咁所以咧，即係 韓國瑜啲閩南話唔標準嘅， 都好脆弱。琴日好似已經有俄羅斯皇家航空去到已經係開始有簽約咁樣。 嗰啲就小事啦，嗰啲即係話嗰啲即係而家講緊大把人願意嚟投資。即係我今日聽話呢個連維格都話要將個總部嗱維格咧，維格係喺唔好講入大陸團先啊，就係香港都好多。即係搞糧團咧，都要圍搞到朝聖嘅，都要買一大包細包啊，咁撚嘅鳳梨酥啊，咩蜜糖蛋糕啊，諸如此類，好多嘢買嘅。好啦，咁啊大陸團嚟就更加瘋狂添。嗰啲鳳梨酥叫黃金小塊啊，即係賣到斷曬市。係，咁而家大陸團少咗啦，咁所以圍格咧都係吊緊。要緊呢個鴨撐嘅， 十二月也又開始又開始有八百幾個團。 咁而家就話哦，即係大陸啊，因為阿韓國瑜當選，咁啊又話咩組織九百個團，九百個團咧就會嚟呢個高雄嗱。呢、這個我哋唔理住，起碼咧有大陸團會重新會嚟高雄。咁所以維格覺得咪屌你連喂高雄已經係朝聖，即係大陸人嘅朝聖之地。咁我不如將個總部。在台北搬到高雄咯， 係咯，係 嘛？ 咁耐啊！ 喂，我驚佢屌你高雄來高雄走，唔撚嚟台北咪撲街啊！我咪喺食咗頭啖湯先。 高雄成本都低好多， 即係呢啲生意人咧，即係 邊度揾錢揾？係 啦，係啊！即係呢啲人咧，我哋唔好講愛唔愛國咁，愛唔愛咁啊？你愛唔愛台灣先？喂，邊度揾到錢我就邊。哇！我睇到個世界喺高雄會起。咁咪將個總部搬去咯 ，I care 樹，係 嘛？所以即係你話咩國台銘啊嗰啲都會諗住嚟投資，但係最嗱我始終講得，你而家係一個隱憂係咩咧？水龍電， 冇錯。 喂，你講緊有咩全世界咩有200家廠商又話嚟投，有200家投資啊？ 去唔到。 呢個台積電又話嚟投資啊，紅海又話嚟投資啊，但係你冇電。 嗯、 喂，對。韓國瑜嚟講都係一個大鑊嘅喎，喂我係啊吸引到咁多外資嚟投資啊，但係屌我都俾唔到穩定嘅電人哋，咁人哋喂屌我冇電我就走㗎啦，係咪？屌我仲同你冒呢個險啊，係咪？所以呢，我覺得電同水咧，人才反而我唔驚，人才可以吸引翻台北落，屌嗰時冚家應該叫南漂添，唔係北漂，南漂，屌你嗰時。但下一次選舉就屌我哋要揾啲南漂翻翻嚟台北投票，即係人才我反而唔係好驚，因為你就算咪走散居全世界嚟咗香港或者喺大陸，喂，當你嗰個地方好景嘅時候，佢會翻嚟㗎啦。如果你唔得，我點會離鄉別井啫？係嘛？但係個問題，始終我都係驚電呢、這個唔夠，你就屌你再你。那個愛情摩天輪行下會停喺 度，更加啱啊！ 佢話我分離得嚟咗， 好浪漫。韓國瑜話我特登停喺度， 你搞掂佢嘅。 你做下嘢先啦， 仲愛㗎你，自己搞掂佢。 咁其實 芝麻相見。 而家講個台名咧，其實喺阿陳菊年代咧，佢都曾經有意啊去高雄投資嘅。咁只不過話咧，去落去洽談嘅時候咧。阿谷媽就 反正 就 唔得，揾個秘書叫佢咯。 咩秘書啊？揾個課長，即係主任仔啊！ 哦， 都唔係高級主任啊！ 即係怠慢佢， 怠慢佢，即係冇面。 唔係最主要係話，你做一個課長仔，一個主任仔，你應承得我乜嘢先？我同你傾完冇意思，嘥我時間嘅喎。你跟我傾完，你乜都做不到嘅。 好啦，嗱，咁呢啲都係嗱，夠唔夠電，夠唔夠水呢啲又係等啊。 水有成個澄清會度一定夠嘅。 中央啊，電就真 係 中央。 你澄清會啫，你未必足夠嗰啲工業用噶嘛，係咪？所以即係嗱，呢個韓市長自己去諗下啦。 即係基礎設施。 我哋只係即係喺度幹擔心嘅啫，冇。 唔係呢個即係郭台銘都有提過㗎啦，最主要就電啫，即係同埋即係地區啊土地。你應該就唔缺嘅，咁但係即係問題咧，嗰個電力係咪真係有穩定嘅供應？ 如果民進黨政府睇到你高雄真係會話你嗰啲計劃一個個起， 屌你，即係分分鐘 佢都好頭痕 嘅真係。唔係啊，屌第時你冚家產，你二十年執政我都還唔到嚟，我撲街。喂，中央會透過一啲政策去卡你，環評我唔撚俾你，因為你揾到笪地啊，環評唔通過，你咬嘅係嘛？因為呢啲係中央嘅職責嚟㗎嘛，唔係喂你高雄市話我俾笪地你啊，咁經過中央嘅環評，哦，嗰度又有乜撚嘢？有隻乜撚嘢？咩？ 有隻蚊，嗰度產蚊。 係咪？嗰度有隻蚊係全世界罕有嘅，有隻蚊啊唔緊要，大把有蚊啦。嗰隻蚊係全世界咧係唯一高雄呢個地方得我五隻嘅啫。 係啊，要保育。 咁而家咧，民進黨咧就好似係四年前嘅國民黨咁樣，你做乜嘢都唔啱嘅啦。係啊，咁你就算你話係喺環評話咩都好，你係即係大條道理都好，咁你落到嚟咧，民眾都係唔聽你㗎啦，佢都覺得你係政治操作嘅，所以而家咧其實依一樣咧，我就反而唔係咁擔心，反而咧，即係你話咩環評唔過，啲人就反而咧就會轉移 啦。 你係政治操作，你搞到我哋高雄人冇公開。 嗱，反正唔好立委選舉啦， 你唔過立委選舉 都係兵家必爭之地， 都係梗係啦，唔係呢個咧前哨戰啊嘛，大佬，唔係因為最接近總統大選啊嘛，所以咧呢五個立委先至有另外一個指標啦。 即係當然你好多人即係選後咧又話，唉，國民黨唔係真贏啊，民進黨輸啫，但係唔係代表國民黨贏啊咁。咁呢個真係 嗱，咁我就同大家個比喻啦，即係我哋打麻雀。咁我啲麻雀屎嚟嘅，咁啊就同阿宋子偉打阿謝公打啲高手嚟嘅，點解謝公隻眼睇唔清啊？頻頻咧食炸糊，唔係最中食炸糊。 好啦，個我有賠啦。 我糊未食過，但我係咁收錢。 OK， 到最後尾 要賠啊嘛。 我係贏錢定輸錢咧？ 咁即 係我食糊嘅喎，咁我贏輸啊？ 係啊，呢個問題嚟。 係啊， 即係你唔可以將嗰嚿錢分開兩嚿噶嘛？嗱呢嚿咧。我不應該贏，但我贏了呢嚿咧，我應該贏，所以贏了咁你冇得咁，我梗係統計話呢一百蚊，我就贏一百蚊。你唔可以話哦，呢個七廿五蚊咧，我唔應該贏，但我贏了呢25蚊咧，我係應該 贏。真係輸㗎， 即係話可以話咧，我下次去打嘅時候咧，再同阿謝公打咧，我係咪會一定贏咧？其實。可能我輸的輸嘅情況仲要多，係一樣咁多嘅。 只不過即係嚇，當然你話民進黨輸唔係代表國民黨贏。嗱，呢個基本上我都可以同意，但係歸根結底，國民黨贏唔贏咧？你吹緊我帳啊！ 嗱，喺今次嘅戰役裏面啊，喺今次戰役裏面，咁我哋講係贏，但係唔係話即係得到民眾嘅支持咧？咁其實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啦。咁其實你可以睇到喺台北或者係台南市咁樣，其實你會見到咧第三勢力咧，其實你國民黨攞唔翻嗰啲票嘅喎，反而佢落咗第三勢力度嘅喎。嚇，咁所以你講喺個戰役裏面係贏嘅，咁係。贏了是民進黨自己甩碌噶，自己是不得民心。 係，總之就贏咗啦，唔理噶啦。 張三興講得好有道理，就係、是你睇見唔好睇其他地區，睇台南市嗰個選舉選情。賴神賴清德而家成為行政院院長之後，佢守唔住佢嗰90多萬票，係剩翻贏少少， 贏30,000咯， 係啊，贏少少嘅 30,000票咯， 係啦，嗰個又係。 所以基本上，如果嚴格嚟講，台南市。不要講票數，佢係輸咗嘅。 嗯， 係，即係你根本攞唔翻以前嘅票，你諗咗三十幾萬票啫嘛。係，係咪？然後你贏 係三分天下 嘅。然後你贏呢個高斯博30,000票到啫嘛，大佬係咪？咁啊屌！ 嗱，當然啦，即係我哋翻頭先嗰個，我幾多票，我贏一票到，我都係贏。 都 贏啦， 所以即係。外邊個人點講？你乜嘢民進黨輸咗，唔係代表國民黨贏咗。但係我站喺國民黨立場，我係贏撚咗你出黨嘅啫。我係贏撚15個縣市，而家我係我執政。咁你話唔係我贏咗邊個執政啊？ 其實 丟你老母多撚魚嘅。 其實可以再理性啲去探討一樣嘢，就睇翻票數同埋睇翻我哋嘅出嘅人選咧。今次係國民黨係一個好大嘅整合，你見到亦都見到以前阿柱姐嗰個民生嘅牌啦，同埋亦都見到而家阿吳敦義主席嗰、那個搞經。經濟活動嗰個叫做個思維啦，其實呢一樣係大家係磨合咗好耐嘅一個候選人嘅人選。啊，仲記唔記得嗰時開始話開黨大會嗰時就係話推出啲候選人嘅時話全女打咁樣，但係而家阿吳敦義主席嗰推出嘅候選人佢哋話挑了又挑，選了又選，選了又選，先至選到呢個班底呢個嘅候選人呢個隊伍出嚟。但係你見到好多好出望外嘅就係、是金門。袁亦都楊慎吳亦都選得唔錯喎，咁佢亦都原本佢係一個好 白色的力量，但係偏藍的，但係嗰、那個都贏了，但係都。我哋都光復翻呢個位置喎，同埋澎湖縣啊，咁好多嘢都贏翻翻嚟，同埋你見到最明顯就係花蓮縣公義嘅彰顯，你拉咗人哋後任縣長嘅先生，現任縣長，喂，咁佢太太又贏翻翻嚟，咁呢啲咪係你係嗰個民進黨係一個好無力性嘅敗選咧？ 花蓮呢度， 花蓮縣係啦， 花蓮縣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全，即係依個現象咧就係。台灣先可能是特有的，代夫從出征啊，即係老公咩啦？ 從軍係啦， 老公咪拉咗。 呢、這個等於喺美麗島事件之後咧，即係嗰啲所謂受難人家屬咧，就出嚟啊，老公拉咗老公出嚟 選咯，阿珍啊， 係徐津偉後任縣長。即係當年好多都選到嘅嚇，即係代夫從徵啊，代妻從徵嗰啲啦，同埋我不斷睇好多嘅佢哋嘅選舉嘅刊物啊，嚟到睇嗰時，阿蘇清泉呢個屏東亦都選得唔錯，唔差，係咪都 OK？ 但係喺花蓮，即係花蓮嚟講咧，就係拋率非常之遠，係70%嘅。 因為花蓮不嬲都係藍，都係藍， 但係都係冇話贏得咁開行㗎。 因為有傅崑萁被拉呢個悲情啊嘛，大佬老婆出嚟。其實他拉不拉老婆都出嚟嘅，但是你拉夠了個老婆出嚟，更加嗱 你 嘛更加悲啊嘛，大佬 阿花媽起高雄都冇贏得咁犀利，60%要去差10% 啦。仲有一個拋離得更加犀利，就是在宜蘭縣咧，大家見到你見到嗰個歐 陳歐柏， 陳歐柏，你見到佢唔係唔做嘢，但係佢更加有一個更加有努力、更加做嘢嘅，就是國民黨候選人嗰個就係 因為佢即係 朱咩朱妙芝啊，徐妙芝，徐妙芝嗱係啦，佢。嗱、這、呢個咧，其實應該民調咧，其實拋離好 Q 遠嘅。呢次其實贏個票數，我覺得都唔夠 勁嘅。 4萬。如果講緊拋離，係講緊咩70幾到20幾嘅大佬。嗱，佢應該係屌你咩？即係講緊係20-30萬票咁先啱。 其實陳歐柏佢係已經係谷盡佢嘅所有嘅政治能力。 係咁啊，連呢個蔡英文都幾度要落去啦。 仲有啊。那個位置是民主勝地，那個是什麼位置啊？是游錫堃前院長，就是深綠的勝地嚟㗎嘛。佢亦都係去碌進人 選卡 去到做。 如果根據我哋阿韓總，即係韓市長話齋，屌你老母！你個廿二個你都話民主勝地，我唔撚使贏啦。 新北市又話係， 個撚個都話你民主勝地嘅，邊撚個民主勝地㗎？嗱，呢次真係講啦，你真係冇民主勝地嘅，係嘛？屌你咁你 人人 高雄又話你民主勝地，宜蘭又話你民主勝地，咁我屌你咁我國民黨撚使贏啊？以後都係嘛？個撚個你都話要救嘅， 人民才是政黨的爸爸， 所以冇民主勝利呢回事㗎啦嚇，即係當然，我今日贏咗梗係大聲啦。四年之後可能藍天變翻綠地，咁我又暗春㗎啦，又變翻。喂，兩黨政治本來就係咁嘅，呢個係常態，無需要有啲咩驚訝。驚訝係嗰啲戇鳩仔、嗰啲蝸仔尖專家先，又話又話又中共，又話屌你高雄變中國，屌你！ 我琴日喺翻匪區落翻嚟咧，咁我又喺攤睇到大陸內地嘅好多嘅鳳凰衛視啊嗰啲，去到佢哋已經都好多，可能都關心，反而內而家大陸內地匪區嘅都去到關注緊中華民國嘅自由地區嘅選舉咁樣。呢、這個今次嘅九合一嘅大選係一個全球嘅華人矚目嘅選舉嚟嘅，呢、這個 好提升咗， 真係好耐啊！ 講太多啦，我哋講翻十項公投啊，嗱，因為十項公投咧，都係我哋國民黨大勝，或者我哋藍營大勝，你出咗個仗啊？即係屌幾撚大聲！四年前我係好撚鵪鶉 嘅，呢啲有冇就四年前啦？總統大選嘅時候，溫太灣， 你仲係撇到啫？ 咁又好啦，嗱，我哋講講十項嗰啲公投嗰啲先啦。嗱，第一項你嗱，我唔講次序啦，唔講咩第一條、第二條啫啦，大概咁樣啦。你是否同意平均每年降低1% 嘅方式咧，逐年降低火力發電？ 通過， 通過咗。咁啊，反對喺深澳興建火力發電廠，就通過咗。 通過。 咁咧就以核養綠就提議內容咧呢個嗱，以核養綠咧，一陣我哋先講，即係通過咗以核養綠之後咧，因為要刪除一條95項第一條嗰個法例啊，咁我哋一再留翻先講。咁啊，跟住咧就係又有呢個 空污。 空污啦，空污講 緊反核食啊！ 反核食啦，咁啊文化 不保障同婚 民法婚姻、 啊、 限定一男一女結合。 嗱，依個咧就唔係政黨，依個就係一啲咁嘅即係社會民眾嚇自發㗎。依個就與即係同依個政黨無關嘅。 呢個係即係同六營嗰個基本理念係相違背㗎嘛，係咪？即係我哋咁講啦，因為好咩咩柔美女啊嗰啲，而家就嗰只屌㗎啦。喂，你冇撚再講啦，大佬，你唔好再講咩同性婚姻嗰啲啦，唔該就俾人屌到撲街啦。好啦，咁啊再講咯喎， 各中小姓 不得在中中學、小學咧推行呢個同志教育。 係 啊，咁啊，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嘅其他形式嚟保障同性？二人 係呢個通過嘅， 呢個又即係話 共同生活嘅 定專法， 係啦，即係話咧唔好喺民法裏邊搞啦，即係你喺裏喺民法以外搞條另外個專法， 所以都係民法，只不過喺現有嘅民法以外你再立 一條，即係你唔喺民法裏邊搞呢條例， 唔係現有嘅。都是民法嚟嘅，只是喺現有嘅法律裏面，你即係現有婚姻法之外，另外搞一個同性婚姻法。 唔清楚，總之你另外一條專即係專為同性婚姻去搞一條法例啦。 新 嘢 係啦，法長都講埋啦，我哋時間就呢節差唔多啦。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 動物證明啦， 同性即係挺同嗰啲咧就話，你是否同意喺國中同埋國小都加入同志平權嘅教育？是否喺同意咧東京奧運證明以台灣名義 通過嘅 參加？是否同意咧推准許呢個核災區嘅食品進口？ 就反核食咯，頭先講反核食。 反核食 嗱，咁即係話咧， 我哋唞唞先啦。 兩條同埋一個係得挺同兩 唔止， 嗱呢個真係要更正一下嘅，好多人都搞錯咗。嗱，一翻嚟再講， 一 翻嚟再講，一翻嚟再講。